好，翻到我哋今个星期嘅商业啊，同埋经济专题啦。咁啊，香港嘅情况当然啦，都系仍然系电视牌嗰个问题啦。但系咧，我哋咧想留意一下，即系大陆嗰单新嘅新闻咧，就都非常轰动噶吓，系关于咩噶？ 系啊，相当关系啊。有位人兄叫陈永洲，就系、是、广州报纸份报纸叫《新快报》嘅记者嚟嘅。 系 咁咧，就一个记者其实都唔足以系上到传媒里边嘅头版新闻啦。咁但系事缘咧就系咁。嗱，佢係被指咧就係發表啲文章，用佢個名署名嘅文章咧，就唱衰有間咧大陸嘅上市公司咧，叫做咧中聯重科嘅。咁個背景就係咧，中聯重科咧就佢有一個對手嘅，即係 competitor 嘅。 三一重工啊，係嘛？ 三一重工，你梗係講得啱啦，唔係三合一啊，唔係 Trinity 啊，唔係教會個總，佢叫三一重工，兩間咧就即係喺大陸嘅死對頭嚟嘅。咁啊，消息指。有勢力人士就透過中間人咧，就係俾嘴叫陳永洲咧，係發表啲文章咧，係所謂中傷呢、這個這個中聯重科嘅。 係，即係其實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雖然係講商業嘅題目啦嚇，咁、其實喺大陸咧講親商業啊或者經濟題目咧，一定會同政治係掛上勾噶啦，係啦。 你可以你中意好唔中意好，呢、這個就係一個現實， 無可避免噶啦。咁啊喺錄音室入邊咧，咁啊當然啦，講緊嘢啊，報導緊件事咁點樣樣發展咧，有杜比喺度啦嚇，咁我係大偉啦，咁亦都有啊安東尼同埋亨利喺度嘅，係。 大家好。 各位好啊，各位好， 大家好。 咧嗱就係咁啊，都要講翻嘅，咁就呢、這個記者咧就發表咗多份文章啦，咁用即係有勢力人士要佢個名，咁我相信呢個記者咧都喺間報館裏邊都唔係少出嚟噶啦，有翻咁上下呢個地位噶啦，用佢真名去發表，而呢啲文章咧係只有一篇半係自己寫嘅啫。大部分咧就人哋有關方面人士咧就供稿俾佢， 即全部都係線稿嚟嘅， 係啦，線稿嚟嘅，即係唔改啦嚇，即係唔會當新聞咁寫。總之就唱衰咧呢個中聯重科，令到佢咧股價就暴跌。咁啊事件咧就即係咁中聯咁呢個由於咧呢個中聯重科基地就喺長沙嘅，而新快報咧就係、是、個基地咧就喺廣州。咁湖南省公安咧就跨省去拘捕呢位陳永洲， 幾下見啊！真係跨省捉佢。 跨省嗱喺大陸嚟講咧，就係、是、呢個山頭主義係林立嘅。咁所謂山頭主義，即係話我係山大王嗱，呢度就我話事嘅，嗰度先係你話事嘅。如果你跨境咧，跨省去拘捕人咧，就相當之唔俾面嘅喺大陸嚟講。咁拉嘴就記者就指佢咧就亂 Q 咁噏啦。 咪事源喺5月27號嘅嗰日就出咗篇文啊，陳永洲就係話呢個咁嘅係。三一重工啦嚇，唔係中聯重科啦，嗰度咧嗰個間公司咧嗰個銷售做假嘅， 係啦，話佢啲廣告費咧用咗5亿啊，5亿就係浪費嚟嘅。咁事實上咧，根據咧專業會計師事務所證實咧，其實呢5亿咧就唔係淨係廣告費嚟嘅，包括咧係出差費啦，廣告費其實佔20%嚟嘅啫，即係話咧呢份報道咧係有誇大嘅成分。 出差出到3亿啊！ 出差其他嘅支出啦嚇，咁anyway。咁啊，總之個結局咧就係中聯重科嘅股票咧就係大跌嘅。咁拉咗佢之後咧，就喺罕有地咧喺呢個新快報咧就用頭版係要求咧係呢個 放人。 咁啊請放人啊，第一日出啊，上個禮拜請放人咧 就兩日啦。 啊，第二日咧都係咁啊。再請放人。 係啊。 咁啊，我哋咧睇得好清楚啦。咁啊，出奇地咧，呢個中共官方咧並冇刪除到有關嘅文章嘅。咁直至到星期六啦，星期六嘅時間咧，就呢個記者咧就招認喺鏡頭前面招認咧，係收咗水只寫啲咁嘅文章啫。咁啊，事件大概就係咁嘅。 佢都唔係好遠嘅啫，上個禮拜俾人捉噶嘛。 上個禮拜俾人捉。 係，俾人捉喺廣州市嗰度咧就匯合，跟住咧就捉鬼咗去長沙。咁啊，中間都3-4个钟头咧，就唔知架車度俾人打啊、嘔電啊咁樣樣啊，嚇咪？唉，俾人雞奸嘅都係。 咁啊，唔知大陸興唔興呢家嘢啦？大陸咁多美女啊，使唔使去咁做咧？ 誒，呢啲乜捉你做乜嘢啫？如果唔係，咁一定要有啲嘢威脅你噶啦，糟質你噶啦，係咪？ 嗱，咁啊，即係好 QK 噶。呢個公安咧就用三一重工嘅平字車，經嘅平字房車。咁啊，所謂平字啊，英文叫 Mercedes 啦。咁啊，台灣啊叫做賓士，我哋香港叫平字，大陸亦得更勁，就叫做賓士。 奔 哋就 驰往 Benz。 我哋叫 Benz 香港人啊，鬼佬叫唔用 Benz 用 Mercedes。咁啊，去到廣州就拉人嘅。咁啊，啲網民咧就查過話，依架車原來唔係公安，係私人車嚟。以為哇，大佬呢、這個企業同埋公安聯手啦，已經係咪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咧？咁第二咧就話咧，要拉呢個人咧就咪名正言順嘅。咁咧就氹呢個記者，呢、這個記者陳永洲啦，氹佢話咧，你屋企失竊啊，不如你嚟呢個派出所傾下偈啦。 啲綁架嚟嗰啲，簡直就係、是。 啊！有入就冇出啦，一入去就俾人啦、就笠咗啦，笠咗場啦。咁啊，事件就相當之嚴重噶啦。咁咧就本來咧就大陸嘅媒體咧，一般嘅網民咧，開頭都好同情啊陳永洲嘅，就話亦好不值，話冇搞錯啊，不過一篇報導嘅嘢都有啲可以報導啩，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啩，啲嘢負面嘢都唔係唔可以寫啊。咁啊，一面倒同情嘅，咁直至到咧星期六咧。中央台出咗新聞片啦，咁啊電視新聞片訪問呢個記者，佢自己咧就招認陳永洲招認係收水，先寫埋曬啲咁嘅線稿，就去中傷人嘅。哇！咁咧媒體咧即係網民咧嘅嗰個民情啊，即係輿論啊，就180度轉變，就狂嚼啦，狂嚼呢個陳永洲啦，唉，腐敗啊咁啦。咁啊我哋根據報道咧，就大陸嘅情況咧，其實大陸人比我哋香港人咧係更加了解嘅。啊！佢一定知道嘅嘢比我哋多嘅。咁啊，即係大陸啲教授咧，啲傳播學院嘅教授啦，有個叫中山大學啦，簡稱中大，就唔係香港間中大，係廣東省間中大，中國嗰間中大。嗱、啊，呢、這個中山大學咧，呢、這個傳播設計學院個副院長張志安就話咧，大陸媒體腐敗咧就有幾種形式。嗱、啊，老實講啊，大陸人咧就最了解大陸嘅，我哋咧即係不定不及大陸人咁了解嘅。咁啊，數三樣嘢出嚟。點樣腐敗法？第一咧，就透，尤其是係嗰啲本身係弱勢嘅報紙，就會咧佢揾佢嗰啲駐外記者啊，專做埋曬啲負面新聞，即係唱衰啦，無中生有唱衰你啦，跟住就會用呢個拉廣告方式咧，就敲打當地嘅企業同埋政府。嗱， 敲打當地企業， 俾水啊，唔係咧，我就會寫衰你啦。第二咧，就喺財經領域。點財經領域咧？就話嗰啲商業網站啊、商業頻道喺網上嗰啲咧，趁你病就攞你命。你啊 IPO 嗰陣咧，就睇到揾你啲小問題無限放大。咁你嗰陣咧就最脆弱噶嘛，你唔想衰啊嘛，咁咪俾錢你咯。 Okay. 第三咧，喺翻媒體自己本身啊，如果收到啲乜嘢負面新聞咧，啊收到水咧，啊就算寫咗明係仲有衰噶啦，會查咗佢。 嗯。 咁仲。在自己的網站就客户保護名單嘅，邊個一鬧親邊個咧，自動刪除。 咧、 哦、大陸有冇公信力咧？咁啊呢個三樣啦。咁但係做個原因咧，就所謂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寒啦 嚇。係啊，絕對咧就唔係今日發生嘅事。咁啊，亦都唔係呢個孤立事件。咁呢個教授志安就咁講啊，佢話咧大陸嘅媒體咧，佢係過分市場化。即係一個極端走另外一個極端咧，以前咪賺錢做嘢，而家咪賺錢 社會主義嘅報紙啊，過分市場化真係好諷刺啊！ 係好諷刺，因為大陸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非常咁第二就行政化即係管啦咧市場化咧就揾錢啊不擇手段。香港唔係唔揾錢，係咧你都睇住個法律，個個都驚老點拉你噶嘛。第二就行政化即係政府話曬你有乜嘢，邊個範圍可以報導，邊個範圍唔可以報導。咁啊，由於有咁嘅限制咧，令到佢生存咧，佢寫嘅嘢嘅範圍係有限嘅，咁啊，不要官方批准嘅寫，咁官方有好多權啦，變成有權嘅人自然腐敗，令到佢咧可亂噏嘅，啊，咁、哦、啊，要我哋香港其實咧呢兩樣嘢咧，就係冇嘅，啊，好開心，大家都冇嘅。 咁安東尼又點睇呢單嘢啦 嚇？其實兩樣嘢啦，第一樣咧就係呢啲錢係最易賺嘅，係啊，因為咧我睇嗰啲報道就係講就係話，其實嗰間公司咧打俾個記者就係同佢講就係話，你係負責寫嗰啲咁嘅企業分析稿嘅，啊，咁即係喺寫財經嘅，咁我俾篇稿你，你只要登用咗你個名登出去嘅話就 OK 噶啦， 係 啊。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其實就係話點解 間報社會急急腳走出嚟要求放人咧，即係其實會令到人哋諗一樣嘢，就係究竟間報社同呢單嘢有冇關係？即係除咗記者收錢之外，間報社又會唔會係有份收錢，或者係即係喺廣告費啊其他嗰方面 資助啦？ 即係圖謀啊，係圖謀。係 啦，冇錯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都應該搞清楚件事，你先至走，你先走出嚟。咁但係佢係好咩咁走出嚟，就即係好大義諗言咁，就話你要告嘅話。唔係，即係如果你係覺得我哋嘅報導唔滿意嘅話，你應該係告報社啊，你或者民事起訴個記者，你冇理由就咁捉咗佢影，即係捉咗佢噶嘛？啊，呢個先至大問題啊嘛。 嗯。 啊，咁所以其實而家佢咁樣咁高調咁整兩日啫，請放人再請放人嘅話咧，啊，就將成件事咧其實就整到好大啦。所以今日咧，但係今日嗰段咩咧，即係道歉啟示咧，就係右下角嘅細細段嘅啫。 係。 啊。咁呢個其實就俾人哋一個感覺就唔係咁好咯，即係唔係話你嗰個好似以為自己到你喺自己度嘅時候你係大大段啊，到知道自己錯嘅時候就細細段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但係講翻啦，呢份報紙叫做《新晚報》。 新快報。 新快報啦，咁樣樣其實佢嗰都係一份比較點講非常呢個傾向建制或者係呢個非常左嘅報紙嚟嘅喎嚇。 可唔可以等我解釋少少咧？如果係咁就不如。 係。 嗱，有問題嘅，我諗睇幾樣嘢啦。呢個我同我嗰陣時翻過嚟做嘢咧，同啲國內啲媒體打個交道咧，都有個，即係啱啱呢單嘢發生咗之後，我諗翻嗰陣時嗰啲嘢。咁其實而家你見，譬如《新快報》咁計啊，其實《新快報》就係一份喺廣州出日報嚟噶嘛，係咪？咁就嗱，咁如果你睇翻成個廣東省或者幾個幾份大嘅報紙啦，我諗如果唔係呢單嘢出現咧，其實唔係好多人聽過一份報紙叫《新快報》。我哋知道咧，其實如果喺廣州比較大嘅幾份報紙咧，就應該《廣州日報》大家都會知噶啦，因為《廣州日報》而家佢講緊佢一日嘅發行量去到成200万份噶嘛。咁另外如果我哋識嘅日報係《南方都市報》啦，《南方都市報》比較多人識，都係比較後期出嘅報紙。咁我哋最多人認識呢、這個《南方都市報》就係佢嗰時寫好多香港嘅藝人同佢寫專欄噶嘛，包括嗰時阿詹叔同佢寫，咁一路寫定咗到阿詹叔死咗之後都仲有一登噶嘛。咁呢兩份就係一個比較大嘅主流。另外近呢幾年你會見到咧，如果你喺廣州咧，就有一份叫做《羊城地鐵報》噶嘛。咁呢份都係廣州日報集團同埋地鐵公司合作。咁新快報一份咩報紙咧？嗱，新快報咧就 under 羊城報業集團嘅。咁羊城報業集團最大嘅報紙咧就係呢個羊城晚報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喺國內咧，特別喺廣州咧，其實晚報慢慢都式微，因為而家點解咧？因為你其他媒體多咗， 係啊，你互聯網 係啦。咁變咗睇晚報人都少，因為其實點解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其實喺廣州做嘢嗰個時候咧，羊城晚報係晏晝2点已經有得賣嘅。嚇！咁變咗咧，新快報就係羊城報業集團下邊一份報紙，睇下佢係咪好多人買又唔係嘅。咁但係你話佢係一啲好主流報紙，一定係。如果嗱，而家廣州最主流報紙一定係《廣州日報》集團下邊嘅《廣州日報》，同埋呢個《南方報》集團下邊嘅《南方都市報》啦。因為《南方都市報》之前咧就另外一份叫《南方日報》，但係嗰份都 啊《 南方週末》就週末先出啦。 係 咁，你話係咪一份日報係？但係佢係咪好主流？我覺得唔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咧，其實有幾樣嘢出現咗個原因嘅，即係可能大家喺國內咧就唔知有冇睇過國內啲報紙咧。其實國內嘅報紙咧，同香港嘅報紙最唔同嘅地方咁樣咧。其實國內嘅報紙而家我諗都仲係嘅，佢哋會有一種有一個規矩咧，叫做我哋叫做限章，即係話佢每一日最多可以出幾多張紙。OK， 咁其實呢樣嘢喺香港就唔存在。香港如果你《蘋果日報》又好，《東方日報》好，如果禮拜四、禮拜五或者禮拜五特別多廣告，咪出多幾張紙咯。咁政府冇規定嘅嘛，基本上。咁但喺國內咧，報紙就會有出現一個叫限章嘅情況，即係你最多咁可能有12紙或者10紙。OK。咁變咗咧，其實我十年八年前喺國內時已經發現咗個情況點樣嗱。咁如果你有限章嘅情況出現咧，咁你國內報紙嘅問題係點？因為而家你由早十幾年開始，因為你去報紙個廣告同香港唔同，就係話，因為你每日係限咗幾多張咧，咁你又要擺翻曬所有啲國家嘅新聞啊、黨嘅新聞啊、市嘅新聞啊、省嘅新聞啊，咁變咗其實你可以 allocate 嘅版位唔會特別多嘅。咁佢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咩咧？啲廣告價錢咧係越嚟越貴嘅，因為而家我都好耐冇睇。但如果我冇錯咧，而家喺《廣州日報》咧，佢所謂 A 沓紙咧，用香港嘅概念第一沓紙咧，如果你賣半版彩色廣告咧，我估而家20万人民币應該未必得添。 嗯。 咁變咗就會同一時間就係我成日都話喺國內嘅，如果你喺國內跑過咧，你接觸過啲媒體咧，就你會發現一樣嘢咧，你好多時你好多人 新聞發佈會啊，諸如此類噶嘛。咁你會請翻相關嗰個版面嗰啲編輯過嚟噶嘛？係咪？係。咁啊，我諗而家都係嘅，你香港一定唔會有嘅，即係喺即係譬如好似《廣州日報》嗰啲，就一定要俾大份啲嘅。OK。咁同埋另外一件事情咧，就頭先啱講過就，因為我廣告版位唔夠咧，就好多人咧係會同啲編輯去傾咧，去寫一啲線稿嘅。OK。咁因為個版位有價噶嘛，咁變咗其實喺一間報社裏面咧，其實我不嬲都感覺咧，其實係有兩個營銷部門嘅，一個咧就廣告部，一個咧就編輯部，因為個編輯可以決定寫啲乜嘢噶嘛。咁正正就係而家呢單 case 咧，就係話係嗰個財經版嘅記者去寫呢樣嘢啊嘛，而係寫咗好多篇啊嘛，係咪？係 係。 咁不嬲就係話，我覺得如果係一個記者嘅話，佢係又冇乜理由佢有傳播權啊，可以大到咧你寫乜都得嘅。他一定經過編輯的嘛，是不是 ?OK。 咁即是話，如果他成日是有收錢的，咁即是話，其實是某個程度上就不是個記者話事的嘛，因為記者他寫完那份稿都要給個編輯看才出到的嘛。如果即我就算未做過報紙，正常來講都是這樣的啦，是不 是？ 咁而他是可以在不是一篇兩篇，他寫十幾篇。咁我其實我某個程度上覺得係佢嗰個做法是一個即係成個部門一齊去做嘅，而去收人一個我哋又唔可以叫呢個 editorial 添啊，即係兩版請放人咧。其實我好覺得係咧，唔知係咪成個報社咧啲做主管都有份分錢咧，但係可能啲錢俾咗嗰條友咧，未分翻俾佢嚟咧，所以佢會即刻放人放翻落嚟咧，分埋啲錢。咁同埋你要留意一樣嘢喎，因為而家佢拉咗佢翻去長沙噶嘛，咁唔知你有記唔記得咧？早兩年前有一單嘢就係嗰個叫呢個李旺陽事件咧，亦都係呢個有線嘅記者去探訪，就係去探訪完之後無端端被自殺啊嘛。咁如果個記者俾佢周翻去問多兩問被自殺，咁啊乜咪冇錢分，咁啊大鑊，咁所以真係要即刻放人啦。但係好似你嗰個地方有前科嘅喎，大佬。 唉，不過湖南咧就係咧講衰啲咧，就專出差兩樣嘢嘅啫，係啦，就係呢個。賊同埋妓女，唉、哎， 咁佢好多人讀書好叻嘅，但湖南咧就真係唔係一個，唉，即係會可太勇咯，做生意手段實在太勇啦。 亦都我哋呢、這個毛主席嘅故鄉啦嚇，亦都係即係多年嚟都係出產兵嘅，出產賊嘅 OK 嚇、 啊。即係反叛之地啊，反斗之地啊，即係唔會跟咧呢個程序玩嘢噶啦。 但係如果咁睇咧，係。咁樣睇咧，成個嗰、那個大陸嗰個咁嘅報業集團嘅結構都係非常之呢個歪風盛行嘅喎嚇。 同埋你留意一樣嘢，因為佢而家話佢做一個負面嘅報導啊嘛。咁其實你理論上，如果你中聯重科覺得有問題嘅，你可以告間報社噶嘛，你唔會去捉個記者噶嘛，即等於你香港一樣啫嘛。 第一步係捉係告個報社先咯。 而呢個係民事嚟噶嘛，即等於你早輪你見啊呢、這個王維基告呢個信報，喂呢、這個都係一個民事嘅官司嚟噶嘛。就不牽涉有差人去拉人的嘛，大佬，係咪先？ 係啊，嗱，後來查到收錢就另外一件事。嗱，呢單案咧，我哋叫做案嘅處理方法咧，就真係睇到大陸咧，好多時都係公器私用啦。咁頭先提到呢個張志安教授講咧，就話行政權咧就過大嘅。咁啊，行政權，行政即係政府啦，就包括係公安啊，各呢個部門啦、啊、管理呢個傳媒嘅部門啦，係啦，啊，咁咧要根據個規矩做嘢。咁你有權就會腐敗，權力越大就越腐敗。咁你呢件事已經睇到啦。咁你呢個湖南省公安咧，竟然咧係坐咧呢個中聯重科嘅私家車名車就去到廣州拉人嘅。咁你呢個公器私用同埋咧公安同埋商業機構合謀啊，咁就好得人驚啦。理論上咧，公安咧講明係公安咧做公家嘢嘅啫，就唔會為你私人機構做嘢嘅啊。咁、你而家咁樣做法咧，就真係非常之荒謬。所以大陸咧，即係喺未禁之前咧嚇，咁啊啲人咁多反響咧，咁多批評咧，絕對咧係 expected 嘅。你預咗啊，啲人根本調氣好唔順，同埋佢哋見慣呢啲咁嘅嘢。不過今次俾佢哋講咧，佢就大講咯。啊，咁同埋提我提一提啊，嗰、那個陳永洲咧，除咗係報道嗰度咧，係即係出線稿之外咧，仲用自己嘅真名咧，係佢嘅各證監機構，包括埋香港機構咧，告呢個中聯科中聯重科嘅嚇。咁啊，我要自己講下咧，我啲經驗啦嚇，呢啲咁嘅嘢，我即係十幾年前翻大陸採訪咧，帶隊 crew 翻去大陸採訪咧，咁啊，即係佢有啲場合咧，嗰啲有關單位係會俾利是俾你嘅。他認為你能夠幫他報導，即、就、係、是、幫他宣傳咧，係應該有獎賞嘅。 宣傳 會唔會諗到嚇？ 宣傳費， 宣傳費，即係站在我哋香港傳媒嘅立場啦，我相信絕大部分嘅香港傳媒人士咧都係潔身自愛，我哋去做一單新聞咧係覺得有價值嘅，先再做嗰單新聞有價值。你俾唔俾錢咧，係乜嘢環境我哋都會去嘅。咁你覺得我係唔會為你宣傳，我覺得市民咧公眾有知嘅權利咧，我就去做噶啦。但大陸人啊，嗰啲機構唔覺得喎，唔係咁諗噶喎。哇！你嚟報道即係幫我宣傳，我應該打上嚟。 唔係佢哋係分唔清，分唔清廣告同埋呢個新聞嘅概念嘅，佢就係。 係啦，其實呢個咧就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咁你就係呢個大陸官方成日覺得新聞咧係一種 propaganda 嚟嘅，咁傳到民間咧就即係商業機構咧都覺得咧你呢個傳媒咧係一個廣告嚟嘅啫，唔係呢個公器嚟嘅。 即係佢哋成日覺得呢個成新聞唔係新聞業同埋傳媒，即係傳媒業係根本就係廣告啦嚇，佢冇呢個叫做 journalism 呢樣嘢咯嚇。 咁啊，要講翻啦。咁當然嗰啲錢我哋唔會要啦。咁啊，香港傳媒我哋唔係為清高。咁香港咧係有職業嘅自由，我哋可以選擇好多行業。咁咧，大家都知道咧，入傳媒咧就唔會發達嘅。大家即係自愿入嘅，冇人攞支槍逼你入嘅。咁你做得你就唔好收人錢啦。咁啊，仲勁喎！我哋聽聞咧就話咧，佢有啲公司開張或者某啲基建係完成咧，有啲報社啊、傳媒啊、電台、電視台、報館咧，就會有投標呢家嘢嘅。所謂咩叫投標咧？我如果能夠報導你呢段新聞，俾翻幾多錢俾我？大家鬥啦，佢俾一間嚟嘅時候咧，一間可能我投標就話我要20万，另外一間話要15万，可能就真係俾15万嗰間去採訪。咁咧，係佢揸住呢個商業嘅運作咧。就同嗰個傳媒運作或者新聞嘅運作咧，係混淆不清嘅。 即係點近呢幾年嚟咧，咁就都好翻啲嘅呢個情況，比相對以前嚟講嚇，咁起碼啱都講啦，最出名嗰兩份報紙，其中一份咧呢個南方都市報咧，咁佢講啲報導大陸嘅情況咧，都比較中肯啦。咁當年啦，咁喺即係冇幾耐之前咧，有所有人亦都遭人封殺啦嚇，因為佢嗰個報導嘅內容啊，嗰、那個即係新年嘅時候啊，嗰篇咁嘅社論嚇。 即係嗱咁，佢有腐敗嘅一面，亦有進步咧，就是、健康嘅一面。但係腐敗嘅嘢咧，往往咧係即係點講咧？就算唔係咁多人做啦，佢個負面影響咧係相當之大，即係做衰成行啦。我哋香港講嘅。 但係大陸嗰個情況咧，咁佢其實做所有行業咧，咁佢就唔會有嗰個行業嗰種咁嘅行規啦，或者道德嘅，即係佢最終目的都係為咗揾錢嘅啫嘛嚇。咁係 一句咁講曬，冇法治精神啊，唔會好似香港有啲法治精神。 即係佢有啲又好先進嘅喺商業模式上邊，但係咧一講到點講咧，因為每個行業都有佢自己嗰、那個道義或者行規或者要遵守埋個法規啦嚇。但係佢一做到呢方面嘅時候，唔知點解會有啲甩漏或者缺少咗嘅喎，就好奇怪嘅喎，就咁嘅喎。 我覺得大陸嗰個業有個問題咧，就係話佢係冇一種神圣的使命，其实呢在报纸来讲呢，讲呢有个使命呢，就是说他是第三权来的，他是负责一个 監第四权，第四权 是有负责监察个社会有些什么不公啊，有些什么就是政或者政府的做法有些什么不对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啊，咁但係大陸可能係冇咗呢一種使命感咯，即係大陸嗰個報業嚟講， 徹底的資本主義啊，真係 啊，即係扭曲咗誤解啊，一句講曬冇法治精神。冇法治精神。 我嗰時我聽過佢哋啲同事喺度講咧，其實係好好笑嘅，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咧，你南方都市報係 under 南方報業集團噶嘛，基本上佢係有一個同事係日日要坐喺南方日報集團嗰度，份報紙一有咩投訴，中宣部打落嚟咧，就坐喺度寫呢個檢討書。嗰條友翻工啊冇嘢做，淨係寫檢討書嘅。 真係好慘我明明冇做錯嘢都要檢討啲。 咁但係你又覺得佢，譬如你南都咁計，南都我諗係一份即係近呢十零年做得比較好嘅報紙。咁佢做得好之後，佢亦都會令到佢嗰、那個範圍再大，因為我記得我後屘去北京做嘢，佢南方報業集團已經去咗北京，同《光明日報》出咗一份叫《新京報》嘅。咁即係證明係佢某個程度上，佢哋嗰個報紙個方向咧，係既係可以真係揾到錢，而亦都可以做啲新聞係啲人中意睇嘅。咁但係如果好似係睇翻呢個 case 咧，其實我哋細個嗰陣時喺香港睇報紙咧，都可能我同阿杜比較年紀大啲。其實我哋細個嗰時都仲有嘅，如果我係睇嗰陣時喺城報啊，喺天天嗰個年代咧，都仲話有，仲有啲佢直行先到嚟，即係佢話有啲叫商業資訊啊嗰啲嘢，即係你邊度開張啊，成啊啲嘢。但係自從有咗蘋果之後咧，其實呢啲新聞咧，其實已經好少人。而家我間唔中見到係可能有時喺明報可能有一格仔， 或者有時喺信報星期六有一格仔。 咪文匯大公咪好多咯。 啊，係啊，文匯大公就好多，即係文匯大公唔係香港主流咁。咁另外咧就係話社傳消息咧都有啲線稿嘅成分嘅，不過社傳消息唔重要，影響力太細啊。即係其實咧文匯大公咧都係有呢啲咁嘅消息啊，同埋所新聞嘅。咁但係文匯大公本身咧都唔係香港報業或者媒體嘅主流。咁啊一件事啦。咁另外咧其實中報紙有時都有啲所謂社傳消息嘅。嗰啲社團有啲咩活動嘅，咁啊擺喺唔顯著嘅位置，咁啊大家都算啦，唉、水清無魚啦，算鬼數啦，佢冇乜影響力，就話咧唔會發生咧，就係、是、好似阿陳永洲啲咁嘅事件，嗰啲重要嘅新聞咧，其實竟然係造假嘅。 呢樣係好少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喺香港個媒體生態咧，其實喺印刷媒體真係好少，印刷媒體反而你話喺雜誌裏邊哦，即係整份線稿擺喺間公司嘅啫。但如果你真係做負面新聞嘅報導咧，其實喺香港咧。其實真係喺主流嘅印刷媒體係唔會見到有，最多都係有時喺啲網上面見到咯。啲人啲論壇咧就最興啊寫嗰啲咩美容院㗎啦，又話佢咩服務唔好呃人啊嗰啲，嗰啲反而喺網絡上面有。 打手。 但如果你係真係啦，即係我哋所謂打手啦、灌水啦，甚至我有啲朋友幫人做，我有啲朋友幫人做網上嗰啲管理佢嗰啲討論區嗰啲，佢會幫你去消除嗰啲負面新聞㗎嘛，即係點樣將佢沉底㗎嘛。咁但係香港真係好少係喺。在印刷媒體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咁我唔同大陸，始終個 market 仍然都係好大，咁出現呢啲咁嘅仍然打手嘅情況咧，咁亦都係有咁嘅市場喺度嘅嚇。 嗱，基於咁樣講，因為大陸嘅市場咧當然係大啦，13.5亿人口啦，而且係全世界最大啦。市場大唔等於選擇多嘅。 係。 咁啊，所有媒體都係官方控制之下，所有嘢咧可以講同埋唔可以講咧已經係寫低咗噶啦。所以咧，你不等於你很多選擇，你需要另類意見或者不同意見。好像今次這個中聯重科事件一樣，既然有人寫衰你，有沒有其他媒體出來反駁呢？即不是同一理論呢，或者互相督爆呢？是沒有的。這個才是可悲的嘛。那你香港蘋果出段東西，其他人不滿你，那就互相督爆咯，你踩我，我踩你咯。就可以呢，市民呢或者人民呢是多由於有呢、這個我哋叫做互相督爆、互相踢爆啦，咁市民咧或者人民咧或者讀者咧，佢有選擇啦，不同消息來源、不同嘅觀點嘅選擇咧，係可以咧係幫助佢哋係判斷嘅，唔怕一面倒。而家大陸做法咧就一面倒，即係資訊咧咪好狹窄咯，你嘅判斷亦都係咧 base on 啲好狹窄嘅資訊咯。咁所以咧為咗穩定咧，資訊咧唔係真係自由流通。或者係一個全面嘅資訊咧，市民咧、人民係掌握唔到嘅。啊，哈利，嗱咁咧，我睇咧，我哋講到呢度啦，我哋就唔係對呢個財經或者係呢個商業世界咧，就好似你咁了解嘅。咁頭先我哋講到兩間公司啊，叫死對頭啦嚇，兩間咧就叫 head on competition 啊，英文叫做一間叫中聯重科啦，另外一間叫三一啊。喂，嗰啲乜東東嚟啊？我睇好多聽眾想知道喎，點解兩家嘢玩到咁盡，同埋有啲乜嘢香港市民可能係曾經係察覺到都聽過呢間公司嘅。 其實兩間公司係咩咧？今次嗰個最主要嗰個矛頭就係直指呢個中聯重科啊嘛。OK。咁其實同一時間咧，喺呢個湖南州，另外一間公司叫做沙重工啊嘛。咁呢兩間公司其實佢最主，因為佢哋嗰個競爭咧係好 intense， 即係其實大家做啲嘢好類似嘅。其實佢兩個都係主要係做嗰啲大型嘅我哋叫做工程機械，例如做嗰啲混凝土機啊、嗰啲挖掘機啊、起重機啊，即係總之係同啲基建有關嘅嘢。咁其實呢兩間公司其實佢真係做得最大嘅時候咧，都係講係近呢應該係呢4-5年嘅事。其實最主要點解呢兩間公司會做到喺呢幾年發展得咁快咧？其實就同2008年咧金融海嘯之後咧，中國政府推咗呢個40,000亿咧去刺激個經濟咧，其實係好多錢係落咗去做一啲基礎建設。咁而呢兩間公司喺近呢4-5年咧，你叫佢發展都好快嘅，佢每一年嘅增長講係20%咁樣增長。咁同一時間亦都去收購一啲外國公司。其實呢兩間公司咧喺全球排名做呢啲機器咧。都已經去到係十大裏邊嘅啦。咁另外一樣就係比較睇咁啊，哦咁點解佢又會做呢樣嘢咧？咁亦都會有人問就係、是、哦咁佢其實呢兩間公司對我諗佢每年就係提供呢、這個税收啊，俾呢、這個湖南省嘅政府，其實都唔少。你見呢啲公司咧一年咧淨係純利潤講緊都有50-60亿人民幣嘅。咁即係話如果佢個我唔知呢個係税前税後啦 ，OK。 但如果你話就咁，你就當佢呢個數係未交税啦，你用25%去打税啦。佢呢兩間公司淨係交税一年都可以交啊，我諗3-4億佢哋係交到嘅。咁即係變，其實都係啲好重點要去培養嘅企業嚟噶嘛。啊，咁另外一樣嘢咧，頭先又睇到話，你話譬如陳永洲佢裏邊嘅文章裏邊有講到就話佢哋誇大咗佢哋個即係公司嘅廣告費用啊嘛。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一啲都唔奇，因為即係你個廣告費用幾多咧，就好 depends on 你點樣 define 咩叫廣告費用。OK， 咁喺國內咧，好多時你去出差啊，佢真係好簡單啫嘛。即係譬如佢哋買啲機器，佢哋打關係地方都可能係市政府啊。或者當地省佢哋用裏邊嘅好多費用咧，都係我哋所謂叫廣告費用去使咗佢噶嘛，即係譬如送下禮啊、食下飯啊啲嘢一定有噶啦。 嗯， 咁變咗你話其實亦都唔係話係喺呢個行業裏邊，特別係咁，其實就算喺國內一般嘅行業，譬如做銀行啊，成你都會見到佢個宣傳費用相對嚟講係會比其他國家，即係譬如可能美國啊，或者係歐洲啲國家咧，佢係比人會多喎，因為其實係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嘅費用會喺呢個我哋所謂叫行銷費用裏邊。去出出去噶嘛，咁啊，我就一啲都唔會覺得好奇嘅，其實。 咁啊，既然係咁樣咧，就發覺咧嚇，咁大陸嘅國情咧，同香港嘅報業咧係完全唔同嘅。咁啊，當然啦，嗰個咁嘅啊營銷啊，或者呢個做生意嘅嗰個模式，亦都係唔同啦。咁啊，唔可以同日而語啦。咁發生啲咁嘅情況咧，喺香港當然係覺得係嚇好離經叛道啊嚇，踐踏呢個新聞自由啊。但喺大陸嘅情況咧，就好平常嘅啫嚇。咁其實咧，咁香港咧就人咧就唔係淨係咧就係識得係鬧咁啊，你都要鬧背後咧，你都要了解佢後邊嗰個心態同埋嗰個成個嘅報業同埋成個集團嗰個經濟結構係點樣咧，你先至可以叫做可以同佢哋做生意啊，或者係叫做嗰個經貿方面咧，咁你都要互相了解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呢個咁嘅。一潭死水的經濟咧，重新呢個啊恢復嘅咁樣樣。咁今日嘅 講開啊，講開 David 啊， 係 講開啊，同埋亨利啊， 係 嗱，所以其實呢件事咧就真係衰嘢嚟啦，真係醜過咩？真係屎坑。 係冇得講㗎啦，呢樣嘢就嚇。 但係希望呢件事咧，因為實在太大鑊，搞到咧咁大件事咧，希望佢哋咧就有所檢點，或者咧係會做一啲嘢咧，令到咧係走向健康之路咧，係行一小步。 係。 太大太醜了，呢單嘢實在太醜了嚇。咁啊，希望咧各位咧就喺大陸做傳媒工作嘅朋友咧，同行啊行家咧係自重啦。 係冇錯啦。好，今個禮拜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咁我哋咧就除咗商業嘅角度去睇嘢咧，咁當然唔會淨係商業角度嘅，咁啊牽涉啦政治啦文化、政治經濟文化嘅咁樣樣。咁啊講出都會有觀點㗎啦，嚇有立場㗎啦，嚇但係未必啱大家口味，但係咧亦都會帶出個問題就係其實就大陸香港嘅國情嗰個情況係完全唔同。我哋首先要了解對方嚇，咁啊接受對方唔同咧，先至可以諗到更加改善嘅方法嘅嚇。咁啊今個禮拜節目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咧我哋差不多時間咧，都會有一個專題或者係商業咧，為大家報道嘅。OK， 好，拜拜。 多謝各位，多謝。